朝鲜劳动党委员长、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国务委员会委员长、朝鲜人民军最高司令官敬爱的金正恩同志，对于朝鲜人民军第1045部队所属山地步兵大队的滑雪训练进行了指导。由朝鲜劳动党中央委员会政治局常务委员会委员、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国务委员会副委员长、党中央委员会副委员长崔龙海同志观看了训练。敬爱的金正恩同志深情地望着那些在训练场上排列的可靠的山地步兵大队军人，说个个都英姿飒爽，今后要进一步大力掀起贯彻党的训练方针和训练原则的热潮，来把所有军人都造就成为英勇的战士，山地战的猛虎。他受到有关训练进行计划的汇报后，只是开始训练。他望着军人圆满执行各种高难的战斗行动条规，飞也似的滑下来的情形，赞许他们说，山地步兵把训练搞得真的很好。他说，要根据现代战的要求和攻防作战地区的特点，从质量上不断改进山地步兵训练的形式和方法，最大限度地提高对实战训练的要求，来决定性地提高军人的射击手克服山地及山地行军能力、袭击能力和野战生存能力。他说，有事时山地步兵要辗转在作战行动地区内的所有山地上日行千里，狠狠地打击敌人，以使他们措手不及，并强调全体指挥官要利用最险峻的地形地物，安排和进行如同实战的山地战训练，来培养山地步兵的勇敢精神和敏捷性。他高度评价了训练适应我党主体战法的要求来进行的卓有成效，并同山地步兵大队的军人合影留念。敬爱的金正恩同志说，我国各地都有险峻的山峦叠嶂，降雪量多，所以山地步兵所执行的战斗任务是非常重要的，并为山地步兵部队提出了纲领性任务。